他有好几个名字。20年前，淳于白在一家小舞厅里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庸俗的名字叫美丽。一个美丽的女人不一定需要叫美丽，她并不愚蠢，却做了这样愚蠢的事。那时候淳于白的经济情况并不好，那时候大部分逃难到香港的人都陷于经济困境。美丽常常请淳于白到九龙饭店去吃宵夜。淳于白想找工作，那时候人浮于事的情形十分普遍，找不到工作什么心思也没有，不再到舞厅去，不再见到美丽。他的情绪是在找到工作之后才好转的。当他情绪好转时，他走去找美丽，美丽已离开那家舞厅。2年后在渡海小轮上见到他，他不再叫做美丽了，他已嫁人。渡轮抵达港岛，分手，然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互不知道对方的情形。当他再次见到他时，他不但改了名，而且改了姓。淳于白是在一个朋友的派对上见到他的，他说他已离婚，那天晚上他们玩到凌晨才离去。那天晚上淳于白送他回家，那天晚上淳于白睡在他家里。那天晚上淳于白对他说，下星期我要到南洋去了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淳于白离开香港，这个一度将自己换叫美丽的女人送他上飞机，还送了一件衣服给他，这件衣服是他自己缝的。现在淳于白还保存着那件衣服，那衣服已经旧了，淳于白舍不得丢掉，他是常常想到这个女人的。刚才巴士在弥敦道上驶去时，又见到这个一度名叫美丽而现在并不美丽的女人。亚幸见到那只胖得像猪的黑狗摇摇摆摆走过来，走到水果店前，翘起一条腿，将尿撒在灯柱上。他是常常见到这只黑狗的，常常见到这只黑狗排尿，常常见到这只黑狗走来走去。事实上，展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看惯了的，即使是民土人行道上有一串鞋印，也记得清清楚楚。 巴士在弥敦道上疾驰，偶尔的一瞥，淳于白发现那幢四层的旧楼还没有拆除。弥敦道两旁新楼林立，未拆卸的旧楼为数不多。淳于白特别注意那幢旧楼，因为20年前曾在那里炒过金。二半二七五，二半二七五，三零三二五，三半三二五。报告行情的声音由麦克风传出，犹如小石子一粒一粒掷在炒金者心中。对于炒金者的心理，淳于白比谁都熟悉。淳于白从上海来到香港时，托人汇了一笔钱来。那时候上海的金融乱得一塌糊涂，金圆券的币值每一分钟都在变动，民众却必须将藏有的黄金缴出。淳于白没有缴出黄金，暗中将黄金交给一个香港商人，假名到香港取港币。那时候一根条子可换3000港币，淳于白只换得2500，这当然是吃亏的。淳于白心里也明白，问题是除了这样做，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将黄金汇到香港。长江以北的战局越来越紧，朋友见面总会用文教般的声音说些这一类的话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不打算离开上海啊？打算是有的，不过事情并不简单。到过香港没有？没有。许多人都到香港去了。啊，是的，许多人都到香港去了。上海是紧张的，整个上海的脉搏加速了。每一个人都知道徐蚌会战的重要性，报纸上的新闻未必可靠，人们口头上传来传去的消息有不少添油加酱的。房屋的价格跌得最惨，花园大洋房只值7-8根大条子，有钱人远走高飞，有气喘病的人趁此到南方去接受治疗。淳于白不打算离开上海，有一天一位近亲从南京来，在他耳边说了这么两句，前方的情况不大好，还是走吧。淳于白这才痛下决心，托朋友买了飞机票，离开谣言太多而气氛紧张的上海。初到香港，人地两疏， 一个自称老香港的同乡介绍他们到九龙去租屋。三四百尺的新楼，除了顶首还要交鞋金，除了租金还要交上契。那时候顶首是很贵的，那时候租屋必须付鞋金。那时候从内地涌来的难民实在太多，大部分新楼都是速成班的毕业生，偷工减料，但求一个快字。楼宇起得越快，业主们的钱赚得越多。那时候九龙的新楼很多都是四层的排屋，形式上与现在的摩天大楼有着极大的区别。现在港九到处都伫立着高楼大厦，所有热闹的地区都变成石屎丛林。淳于白刚才建的那幢旧楼显然是一个例外，这个例外使淳于白睁着眼睛走入旧日的岁月里去了。那时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几乎每天去金号做投机生意。现在坐在巴士里，居然产生了进入金号的感觉，依稀听到了报告行情的声音，三半、三七五、四零、四二五。女人都喜欢看服装，亚杏不是一个例外。当她看到一家照相店橱窗里摆着一个穿着结婚礼服的木头公仔时，心就扑通扑通一阵子乱跳。那些礼服是用白纱缝的，薄如蝉翼，很美。亚杏睁大眼睛凝视这些礼服，有点嫉妒木头公仔。就算最丑陋的女人穿上这种漂亮的礼服也会美得像天仙，她想。她睁大眼睛看着那些礼服，望得久了，木头公仔忽然笑了。木头公仔是不会笑的，那个穿着结婚礼服而面带笑容的女人竟是她自己。她面前的一块大玻璃突然失去透明，变成镜子。亚杏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身上穿着白纱礼服，美得像天仙。 好了，刘以畅的小说《对岛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。《对岛》本是一部长篇，后来刘以畅自己将它改写为一个短篇，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短篇的版本。经过浓缩以后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体会到这篇小说在文体和利益上的创新价值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《对岛》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刘长卿的《别岩世园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宝木。今天为大家带来诗人刘长卿的一首送别诗《别岩世园》。春风已照何驴城，水国春寒阴复晴，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，日斜江上孤帆影，草绿湖南万里晴，东道若逢相识问，青桃今日误如生。这首诗歌的大意是，水国的天气带着初春的寒意，忽晴忽阴。在春风乍起的日子里，我乘的船停泊在苏州城外，蒙蒙细雨润湿了衣服，自己也没有注意到。枝上的花朵飘落到地上，也听不到声响。薄暮夕阳之下，江上孤帆远去，太湖以南绿草如茵，绵延万里。

就遗忘，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一只鸡，跑了一只鸭。